好啦，各位星期二晚的奪命撈鬆，咁啊，一開始就講一講啦，呢個何鴻燊就走咗啦。 係喎。啊、上個禮拜就是阿低飛哥啦，今個禮拜就是何鴻燊。 之前就阿顧宇德啦， 係 啊，咁就都好多呢啲人物 啊， 一代人物。 你知唔知聽日有追思會啊？ 飛哥？ 唔係，呢個何鴻燊啊，喺金鐘啊。 是咩？ 唔係， 聽日 你唔明 白？唔係罷課咩？ 唔係就係追思會喺金鐘搞。 係喎、 哦，宗教活動可以，係啊， 宗教活動可以。我哋都對於呢個賭城大亨啊。 是啊， 是吧，特別是呢個王晶的電影都有相當的、即係懷緬啊！呢、這個一代枭雄 啊， 咁、都可以想個方法，即係會唔會喺六月頭揾一個日子去點下蠟燭去悼念下咧？ 得，梗係得啦嚇。 都係 反正而家，反正而家限聚令都鬆啲鬆啲咯，其實都是放緊嘅啦，其實係 限聚令，我都話聽日開學嘅咯喎。 係啊， 咁點做限聚令呢其實？ 唔係咁，你嗰個就很明顯是針對集會的啦，集會遊行。 課室大佬已經是全面係爆棚咯，聽日。 所以呢啲咪叫自欺欺人咯，即係既然你自己翻學，你翻學都要排隊，你都要集會噶嘛，你都有組會噶嘛，大佬啊。 課室已經係咯。 課室啊，嗰、那個距離啊，仲更加近添啦。你唔係你要限桌係嘛？一個班房裏邊。 回魂夜咁戴頂嗰啲帽咧， 嗰、那個係飛嘅啫喎。 即係同我隔離咁樣可以，即係大家唔好掂到咁樣、 哦。大陸就係咁做，大陸就係咁做的。 或者整兩條嗰啲嘅扭動物嗰啲波咧，一條嗰啲咁嘅吹氣球咁啊，整喺個頭嗰度咯。 即係頭，即係好似一個咩啊？好似叮噹嗰啲叫做咩啊？嗰啲 蜻蜓啊， 竹蜻蜓 啊，竹蜻蜓啊嘛， 大版巨版竹蜻蜓啊，係嘛咁樣樣啊。 咁、我覺得香港人都好懷念何鴻燊嘅，公開悼念下都無可厚非。如果政府嚴苛到咁嘅地步， 咪咯咁不近人情， 即係一個聯繫呢個港澳兩地，我哋由細個坐呢個廬山輪去澳門，係咪去葡京，一路睇住呢個嘅南灣發展，睇住呢個聖地牙哥酒店俾內地人佔領，咁啊都好有感情嘅。我哋對何鴻燊都即係公開悼念下都無可厚非咯，我覺得。係嘛？咁佢哋亦都 provide 咗好多娛樂，俾娛樂 係好笑㗎。其實係佢講嘢幾好笑㗎。係 啊！ 我今日先同阿毛哥做節目，其實佢今日佢即係仲喺度記住佢當年咧，就喺度嘲笑阿毛哥啲嘢。佢話咩啊？毛哥話咩？佢話佢嗰陣時就唔知同人講啊，又話：，長毛唔使驚嘅。做了議員啦，之後就好食好住啊！ 跟住就變嘅啦，咁樣 係就會變嘅啦。 咁我諗啊，何鴻燊都預計唔到有 DQ， 係 啊，DQ 佢真係估唔到呢樣嘢係。不過佢講過喎，佢話如果咧阿梁振英做特首嘅話，佢第一個放棄香港喎。 咁佢我諗放棄埋自己添啦，我諗。 唔係啊，佢之後好似話咩嘛，即係阿梁振英之後登門造訪啊嘛，跟住佢咪自己咪即係改翻口風，話哎呀我原來都係怪錯好人啊咁樣樣。 咁冇嘅，其實何鴻燊呢啲人咧就即係 acting 啊，我成日覺得佢即係一啲嘅即係喺台前嘅 acting 嚟嘅，你要去 A 又得 ，B 又得。咁亦都咧，係我哋叫做上一代嘅香港人 買版啊嘛，買版 嘅 都 買版嘅性格咧，基本上就係冇乜 value 嘅， 食四方飯， 食四方飯 係啦，一定係面面俱圓、長袖善舞， 同埋與人為善。 係 咁啊，另外一個都好似有葡國血統嘅就係石禮謙咯。 啊， 係啊，即係叫我哋叫鹹蝦燦啊，以前叫做。 嗯 即係土生葡人啊！ 即係其實係阿黃秋生啲 friend 啊嘛嚇， 黃秋生就唔係黃秋生，中英混血兒。 哦，係咩？ 係啊！ 哦，我仲以為葡添。 唔係，應該係中英混血兒。佢佢最近咪佢揾翻個兄弟咪喺澳洲咯。 哦，係喎，係喎，係喎。咁阿黃秋生佢話自己唔係姓黃噶嘛？ 咁正常啊，佢大外籍。 邊個話？阿邊個？ 阿黃安話。 黃安喂，此語為誤啊！話同宗。係 啊，姓黃嘅同宗，其實佢唔係姓黃。咁啊，石禮謙就係應該係啦 ，Abraham Reset 啊嘛，佢應該係葡國人嚟嘅。咁就呢啲嘅土生葡人咧，有一種特色嘅，就係你頭先所講 Comprado 買版嘅性格，都係咧，亦都係做事唔會好極端啊。你留意一下，當然何鴻燊絕對唔係一個咩支持民主自由嘅人， 唔係， 包括石禮謙都係，係嘛？但係呢類老香港我哋叫做，或者係譬如你話夏佳里呢類。佢都係由我唔知係印度定嗰邊一路移居過嚟，即係兩三代咁。 咁呢啲嘅即係香港百幾年歷史噶嘛，你總會有好多呢啲嘅即係唔係純種華人嘅喺香港成為一個權貴嘅階層。而以往嚟講咧，佢哋都係咧，無論上邊嘅政治壓力係點都好咧，佢都係保持住一種即係好女兩頭門咯，你叫做。即係唔會去到盡做到絕， 唔係就係阿邊個講陰謀咯，係。 但係而家就因為下下要亮劍，好啦，今日韓生嘅死訊傳出之後，就幾大大媽耍亮劍喎，又 係咩？ 李澤鉅啦，長實。 哦，李澤鉅咧，呢個就真係贖罪。 四大媽耍一齊就為呢個國安惡法護航啊，咁樣。咁啊，呢個護航長實、李澤鉅、新地郭炳聯。新世界鄭家純同埋恆地李家傑，先後透過黨媒大公文匯就港版國安法表態，內容咧就係話咧都係同呢個中共嘅宣傳嘅主旋律相呼應。咁咧就好啦，代價係乜嘢咧？首先李澤鉅就係長和喺以色列嘅海水化碳總鏡頭項目中落敗。 嗯， 而早前。華盛頓官員亦都要求中東國家要全面審視中資，嗱，記住啊，中資公司 including 香港公司嘅潛在安全威脅。咁啊，呢個被視為長和囊中物嘅咧，就係以色列最大嘅海水化碳廠項目同埋營建，叫做 BO， 應該唔係係建造營運嘅，唔係淨係興建啊，包埋營運。 哦 ，OK。 但係根據 Bloomberg 嘅報導咧，最終俾當地嘅公司 IDE Technology 奪得。 嗯， 屬於長和近年第二次因為國家安全原因而導致海外多元化併購失敗。 嗯， 兩年前長和係而收購澳洲天然氣管道公司 APA。亦都係被當地基於國安考慮而失敗。 嗯、 大家要記住，以前李嘉誠長袖善舞係咩咧？因為當時嘅 Hong Kong Bank 支持李嘉誠收購呢個和記黃道，令到李嘉誠走向國際。 嗯、 當日李嘉誠擁呢個電信網絡三、 嗯， 差唔多係如果以今日嚟講，佢嘅成就遠遠超越華為。三啊，即係呢個 3G 嘅年代係李嘉誠噶嘛，其實根本係好多歐洲嘅網絡都係李嘉誠嘅。 嗯， 好啦，而家我相信呢支歌仔真係冇得唱啦。 嗯 你為咗短期嘅利益，呢啲大媽耍、嗯，大家都知道，其實基本上你睇過阿顧汝德2005年嘅作品啊，就是、官商同謀 、嗯， 你就知道喺佢眼中呢啲商人其實係一班垃圾， 嗯， 淨係識得尋租去揾著數，依附官僚攞特權嘅一班人。咁所以大家對佢哋都冇期望嘅，其實究竟喂好簡單啫嘛，後面打電話嚟到，喂文匯報要同你做訪問，誒幾時幾時幾時，即刻上嚟即刻上嚟即刻上嚟，Chairman Office 係咪？嗰啲公關全部撲曬出嚟，咁啊全部就基本上dictate曬講咩噶啦。之前就會傳埋個問題同答案俾佢哋，傳埋答案俾佢哋，就讀出呢個黨媒嘅要求。 嗯 咁呢啲就係、是、其實實際上你問我，除咗 damage 佢哋喺國際社會裏面呢啲嘅，即係喺外國嘅併購項目， 嗯， 實際上對香港社會係全無影響嘅。 係啊， 即係我都唔明點解佢哋覺得呢四大大媽耍表態國安法就好掂咧？我想話、嗯，結果佢哋自己衝入去呢個攬炒陣營喎，而家 係啊，係啊。 如果你海外的遊說就會將來，我不覺得那些什麼李家傑、啊、鄭家純、啊、有什麼海外 project、啊、郭炳聯首當其衝的就是李澤鉅、啊、其實 是啊，他們已經賴了東西了，現 在兩邊夾、啊、 因為 你在中國撤資、你要走向國際， 因為、啊、韓正說了嘛，韓正不知道、早兩天見是不是人大還是政協那 些見人大、啊、韓正 他們就說就是說、即是沒有了這個所謂國安法針對少部分人，同時間亦都支持特區政府就要是、做好施政，解決深層次矛盾。點樣解決深層次矛盾呢？講嚟講去又是住屋問題。一講到住屋問題，揾咩人開刀，咪就係揾佢哋開刀啫嘛。嗱，你頭先話兩邊夾，佢當然即係而家佢海外併購嚟講咧，就已經即刻攋咗嘢啦，即刻要付上大代價啦。喂，同時間，喂你就算你聽話，你可能都要豪啲地出嚟喎。係嘛？其實你為乜咧？即係呢一樣嘢，你其實係即係兩邊夾就係咁嘅意思嘅。其實係，即係佢而家除咗衞生傳，就係為咩咧？ 仲有咩意義咧？你諗下啦。 不過佢哋啲政治智商咧，我諗即係低過我哋好多嘅。其實，即係香港嘅商人靠咩法職？即係坦白講，呢啲所謂根本連一啲所謂企業家職能裏邊嘅基本條件都不存在啊！一係靠特權，一係靠官商合謀。如果在東南亞很多華商就是靠跟軍政府合作，跟呢個獨裁政府合作，攞到一些 franchise 的特權，然後就去營運一些基建啊呢啲咁嘅嘢。你在歐洲社會，在美國社會，他哋之所以能夠喺亞洲如取如攜，是因為那些地方 corrupt 啊嘛。 嗯。 但你出到去歐洲社會，我都話最成功的已經是李嘉誠噶啦。 係。 澳洲、加拿大、赫斯基到呢個嘅歐洲的貨櫃碼頭。電訊網絡係咪真係無出其右？你其他你睇大陸嗰啲中字頭，邊個公司可以做到李嘉誠咁嘅水平？ 嗯、 但係你而家自己衝埋去攬炒陣營，唔單止將嗰個 legacy 啊，自己親手毀滅。李生喺呢個舊年一路以嚟，香港人都覺得即係佢有啲説話係講人話啦，起碼。都是一個尊重的老人家，黃台之瓜何堪再摘，要人放過啲年輕人，係嘛？咁你而家就揾李澤巨出嚟，就鸚鵡學舌，係嘛？實際上唔單止嗰條數佢哋要找，我話俾你聽，你見到而家喺呢個疫症停擺之後，香港人已經慢慢習慣唔去實體商場消費嘅啦。你見到商場而家係拍曬烏蠅嘅，其實根本。即係比起街道的商店嚟講， 唔係佢而家衰到重要。即係你睇下私人市廣場咪知咯。即係佢以前喺中庭嗰邊啦，佢有條柱專俾人哋貼文宣嘅，而家封埋柱添。 咁佢肯定就係差人警察落 order 啦，要佢咩啦？係 啊， 即係話唔好講佢哋嗰個經濟上嘅損失，喺呢個疫症之後，而家仲要走埋呢個國安法嘅混水。點解咧？就係我都話啦。我的判斷當初呢不外乎幾個原因，第一送中修例的升級版、 嗯、 所謂顛覆政權國家安全的其實就是那些蕭建華、 嗯、 習近平的政敵 講啫， 協這些資金走了出去那些、 啊、 第二其實是什麼呢，就是中美貿易戰的 Trump 卡、 嗯、 就跟拘捕15人是一樣的，就是增加我方談判籌碼、 嗯、 那這個反而就機會大一點，我覺得機會仲大啲。實際上，你話對於而家香港內部安全嘅問題，佢用各種各樣嘅殖民地惡法，佢已經做曬嘅啦。其實根本係嗰啲起訴嘅方式，捐窿捐納係嘛？係唔係都拘留？係唔係都唔准保釋？其實根本上佢立唔立呢啲法咧？實際上喺而家佢 operate 緊嘅對付示威者嚟講，係、 嗯、 不存在任何嘅呢個所謂真空期。 嗯、 梁振英、劉少佳所講的香港沒有政治部，這個絕對是講大話。1995年港英政治部解散之後，實際上他就將他聘入了叫做刑事及保安處、 嗯、 刑事及保安處的保安處 Security Wing 就取代了以前的 Special Branch、 嗯、 包括在那個你記不記得他發表過一個叫《民族黨700頁》的報告書， 是我知道那個呢就其實是直情要這個特首林鄭專門要上去北京去做個報道報告， 是、啊 是啊、 那份報告書根據路透社的報導其實是 Security Wing 寫的，其實、 啊、即是所謂政治部啦， 如果你說是沒有政治部的話、嗯、那何來有人會監視、啊、陳浩天哪個部門去負責寫這個政治即是這個陳浩天的報告呢？ 即是話咧，其實所有嘢咧都係為咗呢一個共產黨在港活動鋪面化去鋪路。佢要你日常生活，你都要感受到共產黨喺香港嘅存在啊嘛，係嘛？即係其實佢就係不滿足於而家所謂嘅間接管治，其實已經好聽話噶啦，已經係係嘛？你諗下啦，成個警隊，喂，你十個有五六個。的高層都上了去黨校那邊讀書， 普通幹部學院畢業的， 是啊，啱啊，但他依然都覺得不滿啊嘛，他依然都覺得就是其實你透過這一班人去間接管治，他都依然要照顧你香港人的感受，同埋照顧自己的面子，去得不夠盡啊，就好像你咁講啊，唔夠重口味啊。 我覺得有幾個元素嘅，我覺得好多人將個重點擺咗喺恐怖主義啊、顛覆啊、煽動叛亂啊呢度。但我自己一路重温翻咧，我琴日做節目一路睇翻曬羅亞嗰啲書啊， 政治部回憶錄啊，很多港英政治部的記錄，同埋我自己以前睇過喺英國公開的政治部的檔案。 嗯， 根本政治部的工作去到六七年之後咧， 嗯， 隨住麥理浩七二年嚟香港同中共關係和緩之後咧， 嗯， 實際上政治部的主要監控是監控內部的公務員。所以我點解講一九八零年麥樂倫自殺事件呢？因為麥樂倫是在警隊裏面做過政治部負責HR 咁即係其實 political vetting 啊，佢係負責。 咁如果喺老共嘅角度嚟講咧，即係呢個係搞黨建同埋搞整風嘅噃。 嗱，我自己一路反反覆覆咁去諗，究竟同廿三條嗱，佢廿三條佢繼續要做嘛？ 係啊。 咁廿三條又係針對嗰啲嘅咩顛覆啊， 其實有一樣，主要有一樣嘢，而國安法冇嘅，就係呢一個煽動叛亂。煽動叛亂就其實已然入罪啦，擺 反革命宣傳罪啦，反革命罪。 係啦， 如果煽動叛亂係佢嘅焦點嘅話咧， 嗯， 呢個就係所謂表面嘅國家安全理由。但係如果阿梁振英同埋阿劉兆佳講到咁實牙實齒，梁振英對路透社講嘅，劉兆佳係對呢個日本產經新聞講嘅。是要回復政治部的話，其實我希望香港人了解政治部的主要工作當時是監控公務員、商界，所以我就是說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幼稚還是好笑，因為麥樂倫的報告，他接觸的報告，最後很多人說他軍五槍，怎麼可能軍五槍自殺，有人甚至將他比喻作這個陳彥霖自殺，即是脫衣服去跳海游泳見將， 即係咁講啦，即係三個字得以形容。而家老共對呢一班商界所為，就係叫刺毒酒。 呢個就係杯酒釋兵權同加刺毒酒加埋一齊。 嚇！ 麥樂倫係因為睇政治部裏邊嘅 political vetting， 其實係包括性傾向嘅。 係。 而當時一九七幾年到一九八零年，麥樂倫一月二十六號自殺嗰陣時咧，性傾向係刑事罪行嚟嘅。 嗯。 粗狂性行為，肛交。男同性戀的粗狂性行為是刑事罪嚟嘅，而政治部是 vetting 嗰陣時咧，係會問嗰啲人的性傾向，甚至會調查的，有一個叫做 special duty， 一個特別職務隊去調查的，你話不是啊嘛，佢會查你的，佢會竊聽啊，用跟蹤的方法，所以他發覺個報告書裏面不單止淨係警隊高層，甚至係司法界和公務員的英籍高官裏面。有呢啲嘅同性戀行為、粗狂性行為嘅人係喺政治部嘅報告裏邊嘅，嗰個係另外一個 chapter 啦。當然，最終佢究竟係被殺定係真係自殺，呢個永遠都一個謎。問楊鐵良佢都唔會講噶啦，我覺得。當日進行獨立調查嘅主持就係楊鐵良，楊鐵良嘅助手就係陳德霖。 嗯， 係第一個獨立調查，根據法例嘅獨立調查委員會由麥理浩委任。 嗯。 但是我就是想講翻呢件舊事，一九八零年的舊事是咩咧？就是你會知道政治部是做乜嘢嘅，其實係監察高官的性傾向添啊。其實係 係 呢個，因為 political vetting 就是佢哋嘅任務嚟嘅。 嗯， 跟住佢就會去委任嗰啲嗱，以前你唔記得啦？啊，梁振英或者高靜芝去安插嗰啲人去做法定機構啊嘛。 係， 但佢都冇辦法 guarantee 佢哋有忠誠啊嘛。 嗯。 佢係糧粉啫，但係糧粉可以揾自己著數噶嘛？我點樣 guarantee 喺政府裏邊嘅人全部都係忠於共產黨？你見到而家成個政府擺出嚟嗰個就根本係一個延安整風運動嘅延續嚟嘅，所有企曬出嚟要撐國安法，之前兜巴刮港台刮呢個邱騰華刮聶德權，再刮埋呢個梁家榮，再刮埋林鄭係乜嘢咧？ 嗯， 就是他要你班友在政治上要緊隨中央的極左路線， 看齊意識咯， 要看齊。好啦，佢點樣令到？點解要喐垃圾桶亦都係一樣。佢之後佢要令到所有嘅公務員裏邊嘅人都要有一種生工作於恐懼之中。 嗯。哦，聶德權已經係噶啦，你見到佢手震啊嗰日。 手聶德權手震，其實冇人留意到另外一個陳松青去接呢個衛生福利局，即係前地政處長。 嗯， 好多人就話：，誒，陶輝事件之後佢走咗喎，佢一早調咗佢嗰度，因為另外一個人退休係謝曼儀，而謝曼儀根本未到退休年紀，係提早走人嘅人，即係已經係之前已經有成七個 A.O. 跳船。 嗯， 你而家望翻去，所以我就我見到郭炳聯嗰啲開記者會。 李澤鉅那些我覺得很好笑的其實、你知不知道政治部的監控你以為是長毛啊、其實李柱銘使乜監控呢？我想 說200個名單，今天出過200個名單， 我真的很失望啊！我們兩個就不在名單裡面，但是馮檢基竟然在名單裡面，李華明在名單裡面。 如果你寫馮檢基，你不如寫埋湯家驊啦，真係。 燈芳，但是盧維斯、Mike Rouse 都在度， 唔係咯？ 盧維斯的太太就是呢、這個， 仲有司徒華，喂死都不放過啊！老 即係不斷發表呢個支持林鄭言論嘅。 喂，究竟是不是可以跨境執法呢？落去陰間執法。 我覺得跨界執法不是跨境，是陰界。係 咯， 陰界同陰界。係 咯， 係嘛？又跨住李鵬飛喎。 係咯，跨住李鵬飛，即係佢先係死咗啦。 佢又唔跨住阿司徒華喎。 係咯，又唔明佢做乜鬼嘢，真係。 即係。仲有馮華健都好似有份， 馮華健有份㗎，即係呢個係選管會嘅 馮華啫，好似係咪嗰個？ 哦，係喎，馮華健係喎，嚇、總之呢 即係呢個 阿老蕭有份，我記得老蕭有份。 咁我而家我嘅朋友就起咗一個新嘅成語新界，就係叫做名落蕭山，唔係名落孫山，係 嘛？ 因為喺名單裏邊，蕭山係排第尾嘅， 係咩？ 而呢、這個 你咁大鑊， 戰犯名單盡處是蕭山。西凉更在萧山外， 系唔系嗰个甲级啫嘛？我哋会唔会系乙级或者丙级啊？ 或者超级啊？ 哇！咁咪咁就咁大镬，咁咪真系好大惊，好惊喎！呢个真系。 咁所以咧，大家以后见到我咧，就今日有啲 friend 都嘲笑我，就叫名落萧山。我而家就系呢个成语新解，就唔系名落孙山，系名落萧山。嗱咁咧，呢个大家都知道，呢嗰个系得啖笑啦。 我就不信那個是真的，那個真的太流 了。但你記住、你記不記得曾鈺成梁振英問他，他說有傳、唐英年因為僭建敗走的時候曾鈺成準備出山的嘛。 嗯，有講過。 你記不記得曾鈺成說有人打電話問他？ 我知道 有你的黑材料、 但我就不會做這些壞事的， 我不會做這些壞事的、 我提醒一下你而已。 好了好了，我想告訴大家聽即是你不要以為你今天出來支持國安法，北京坐在中南海那些人，其實他所有地區的人他都不信的，地方的人他都是覺得你一有利益就會反他，一有外國勢力給你就會你就會舐、所以那些 file 其實你我都坦白說過、其實李柱銘的 file 有了很久了、他要開黎智英 file 和黃之鋒 file， 他使乜咁大氣力搞國安法、搞完國安法，第一個復活的是政治部。政治部裏面其中一個最大最大的功能就是 political vetting，政治品格審查。好了，即是說以後所有公務員升職、任命、行政會議、立法會宣誓之後，都有這個政治品格在後面做情報收集和審查的工作。然後還有公務員、紀律部隊、司法人員、咁要復活嘅，其實根本大家都以為嗰個甲級戰犯名單，我諗到啲藍絲群組興奮咗好多人啊， 係， 即係嗰個名單裏邊，哇！睇下呢啲李卓人、何俊仁、蔡耀昌，係嘛？興奮到連司徒華過身都唔知道，係嘛？擺埋落去，跟住最好笑話譚韻之都擺埋落去。 譚韻之其實好似好健濟喎。 喂，譚韻之係準備接律政司喎，本來係。 原本係嘅喎，佢係其中一個 candidate、 因為據說係好似上邊唔批嘅啫喎。 係。 我幾擔心佢擺李華明之後會唔會唔覺意擺埋羅志光落去添？係嘛？擺曬落去之後，我心諗，其實大家知唔知道政治部係做乜嘅咧？係嘛？如果係全面監控嘅話，你覺得佢要攬住掌權嘅人多啊？定係騎住嗰啲無權無勢，我哋喺度亂咁噏嘅人多。 係啊， 如果對我對付我哋呢啲亂噏嘅人就好容易嘅啫嘛，嘥拉咗你。咁你咪自己喺度噏咯，你都冇影響力咯。 咁確實係啊。 等於我都名落蕭山咯。阿媽，唔好笑啊！你都有份啦、啊，你。 我冇份，我冇份先至叫名落蕭山。 我都係啊。 係啦、 啊，名落蕭山，我哋兩個都 啊。 但實際上我就話呢些 vetting 裏邊係有心入去政圈大展拳腳的人，嗰、那個緊箍咒嚟噶嘛， 係啊， 係嘛？所以我就好高興嘅嗰啲誒，將來李子敬啊，其實佢幾時再去票微霧微咧？我諗個 file 都會有寫嘅。啊，呢、這個仲有嗰個文眉係邊個啊？工聯會鄧家彪啊， 鄧家彪 係啊。或者誒、 李子敬 好支持嗰啲麥美娟幾時有男朋友啊？咁我諗一樣係屬於呢、這個。政治部的品格審查的一部分的、 咁嗱，因為佢要好簡單嘛，佢點解要咁做咧？嗱，我仲解釋麥樂倫嗰單 case 點解政治部會睇性傾向咧？有解釋嘅。係因為佢覺得當嗰樣嘢粗狂性行為一個刑事罪行嗰陣時咧，而有人去提供一啲嘅即係性伴侶同性性伴侶同你發生咗性行為，而攣住你呢樣嘢嗰陣時候，你就會 compromise，你就會被滲透。你明唔明啊？即係我俾個細路你玩，然後你同佢發生完粗狂性行為之後，咁咧。當時祁禮士新的律政司嚟香港，點解要去重新再調查警隊裏面的同性戀行為咧？佢就係驚呢啲警隊的高層被黑社會控制。 哦，係喎、哦。 佢要經中間人噶嘛？ 係咯。 咁因為最大禍係咩咧？有個中間人 Dervis 咧就被拉咗。拉咗之後，佢就供出一個名單出嚟。當時嘅律政司就覺得哇，屌大 Q 鑊！成個政府裏面的英籍高官。原來咁多人。是有呢些刑事罪行，咁然後跟住好啦，如果呢個 Dervis 後邊係某個字頭嘅，咁點算啊？係咪？所以我就話佢係會 justify 佢入侵你嘅私隱啊，會去睇你好多其他嘅嘢啊，唔係淨係你嘅政治傾向㗎，其實係麥樂倫裏邊嘅嗰個係性傾向嚟嘅，講緊 係。即係其實老共咧控制人嘅方法就係咁樣，即係我哋所理解嘅 檔案系統。 一嚟檔案系統咧，二嚟就係其實近代所理解嘅所謂叫鋭實力啦。先就係咧投其所好，然之後先至恐其所懼。 先投其所好先。 係啦， 即係你中意男仔，或者你中意女仔，你中意靚女，你中意滾，你中意錢。 係啦， 係咪咁佢咪投其所好咯？ 啊！但係有咗把柄就恐其所懼啦嘛。 咁佢要恐其所懼嘅話，佢未必個個你係可以即係俾到嘢佢噶嘛。咁你要有一啲嘅特務機構嘅人去做一啲嘅所謂 offensive 嘅嘢，即係 set 陷阱啊，等你踩落去啊，等等呢啲嘢，咁你先至會 check 到嗰個人有冇呢啲咁樣嘅品格問題，而從而俾人哋控制。所以 internal security 好多人以為就係、是、哦，睇下呢個有冇。勾結台灣勢力，有冇勾結呢個所羅門魚咁樣？你小心啲啊！你又會出頭留言㗎？你都 留言啫，唔係我呢世都唔使自己做高官㗎啦。 唉，記住啊！如果留得言多，真係去所羅門群島啊！到時可能流亡呢個所羅門群島啊，可能。咁如果呢啲咁嘅地產商，我相信佢哋未有個智商去理解到，其實以往嘅 SB 係做乜嘢？其實 SB 很多人而家喺英國噶，我想他哋不講啦出嚟，因為解散九五年解散嗰陣時候，咁有一部分去英國，有一部分加入咗 ICAC 啦，有啲留咗香港啦，入咗其他紀律部隊啦。咁啊，盧偉聰係最清楚嘅，其實應該，我就啲記者點解唔揾翻盧偉聰咧？盧偉聰 security wing 出身， 以前係係啊係係冇錯， 唔係啊，佢真係做過。許其安、盧偉聰都係 security wing， 佢真係做過政治部噶嘛？ 許其安係 special branch 添啊， 係咯。 許其安是過渡之後的警務處長來的，其實是他是 special branch 的，是當時我說看回政治部的檔案裡面，許其安簽名的監視國貨公司去鹿頸燒嘢食啊，四十個國貨公司的員工啊，個報告是許其安簽名的，是 OK 我就說如果你知道了，你看回政治部的檔案，你就會知道那些所謂的監控品格審查政治聯繫的審查，你知不知道連匯豐大班鄭海泉在中大的時候都是受監控的對象，有他回到在那裡，鄭海泉 即是說為什麼他們現在今時今日明明是刺毒酒他們都要喝呢？就正正因為已經是去到一個恐其所懼的時刻了嘛， 沒得不喝， 是啊，沒得不喝，是吧，你也都沒有這樣的選擇，是吧， 所以我就話好神奇，大家仲喺度拗個主體法例，其實梁振英講得好清楚嘅，我覺得其實係復活政治部啊嘛。咁我心諗復活政治部其實同嗰啲恐怖主義襲擊其實冇乜太大關係。 其實根本就係、 是、因為港英年代恐怖主義襲擊其實唔係由 MI5 係由 MI6 去做嘅，其實係由軍情六處即係、就是、負責反恐嘅部門去做 的。一嚟啦，二嚟呢啲嘢咧，其實交俾警隊都可以夠做噶啦，已經。 而家反恐部門已經有。 已經有啦，根本就。 你問佢咁多次新疆做咩？ 係咪先？即係你而家就係咁啫嘛嚇。你喂你大佬啊！你而家你商場啊都可以自出自入啦，你已經係可以無如入無人之境啦。 所以點解到而家梁愛詩、林鄭都達唔到？究竟係咪香港 警隊執法。 梁愛詩，梁愛詩今日講，琴日講嘅嘢先恐怖。梁愛詩佢就話咩？佢話即係覺得而家有呢一個咁樣嘅機構喺度係合理。點解啊？因為香港政府冇一個國家維護國家安全嘅經驗。咁即係話你係咪將大陸維護國家安全嘅經驗引入嚟香港先？如果係就恐怖啦。即是話以前我哋聽到嘅咩譚作人啊，嚇咩趙連海啊，呢啲咁所謂維權事件咧，以後香港唔做得，因為嗰啲嘢咧，日後都會變成係危害國家安全。我哋唔可以，喂，我哋如果有見到有大頭奶粉啊、腎石奶粉啊，喂，我哋要照食噶，食完之後唔准出聲噶。豆腐渣工程，即係話如果沙中線真係最後尾死人冧樓嘅話咧，我哋亦都唔可以維權噶。 咁去中聯辦示威都唔得啦， 都唔得噶，因為如果你去中聯辦示威啊，唔好話中聯辦示威啦， 政總都唔得啊， 因為政總唔得咧，就因為呢一個就係阿陳雲毅講嘅，係顛覆國家政權啦，係蓋及埋呢個特區政府啊嘛。如果蓋及埋特區政府嘅話，你以後吹雞，你又違禮賓府唔得，違立法會唔得， 林鄭下台都唔得， 違政總都唔得嚇。即係你以前我哋聽到就係話，喂，我哋就算違啊，吹雞違啊。係嘛？話去野餐啊！呢啲最多咪就係話叫做係非法集結啊， 未經批准集結 啊，未經批准集結啊，最嚴重嘅咪就好似阿陳建文，即係你話三子咁樣樣，咪即係呢一個煽動公眾防擾係咪三年嘅事？ 係啊，煽動公眾。 但係而家如果以澳門嘅先例嚟睇嘅話，澳門嘅國家安全法咧係以十年起跳、啊，香港以十年起跳嘅係講緊暴動罪。但如果你要將大陸嗰種叫國家安全觀念同埋經驗引入嚟香港嘅話咧，喂大佬啊，喂香港啲刑事罪行嗰啲全部唔使做。 其實佢沽空都係國家安全。 係啊，啱啊。嗱，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環保安全、 食品安 全、食品安全， 係啊， 佢好多你睇國中國嘅 關事㗎， 中共嘅國家安全法裏邊嗰個範圍好闊㗎。係 啊， 即係你叫人沽空呢個瑞幸咖啡唔得㗎。係 啊。 所以中國的券商的研究報告全部都叫你買的、不會叫你沽的、這個是牽涉到你衝擊整個行業衝擊民族資本那是國家安全問題、所以我就說好笑的那些人他不知道自己支持什麼的、他開了個網他要打擊誰他要打擊誰他龍門可以移動的嘛其實、因為他的國家安全的概念是這麼闊的嘛 沒錯 他可以轉移來移去移來移去的、他呢期要整風，要搞香港商界嗰陣時，咪喐你咯，係咪？佢嗰期佢要搞呢啲公務員嘅，佢咪又喐公務員咯，可以。所以最重要就係咩咧？大家記住，香港嘅政治部係隸屬於軍情五處嘅，不是隸屬於香港嘅警務處長，亦都不屬於港督指揮嘅。如果復活政治部嘅話，即係佢係由國安局第四局指揮啦。 喂，阿細良，即係你就算講啊呢一個講政治部啊，都我哋都太天真啦。因為政治部你都要相你都需要守法啊嘛，你都要守本地嘅法律啊嘛。但係今日有人問阿林鄭，究竟呢、這、一個即係國安局唔係即係國安啊嘅呢一個駐香港嘅機構使唔使守法啊？而家呢個大律師公會就係問你呢樣嘢喎，係咪你守唔守香港嘅法律啊？你而家你中央即係中聯辦唔需要守22條係嘛？喂，外交駐港專員公署都唔守。而家呢一個國安部，佢竟然需要守咩唔通？ 如果佢直屬於國安、中共國安部第二局嘅話，其實佢點解要守香港法例咧？ 唔係啱咯，即係你話中聯辦，你都尚且話我、不是一般意義的中央屬下機構。喂，咁你點會國安部會係啊？ 係啊，其實佢唔需要喺將國安部喺香港整個分部有個寫字樓有個電話有 reception 聽電話冇嘅， 即係話香港除咗中聯辦之外，又多一班太上皇咯。 其實好多人都唔明白，佢哋以為 SB 就係咩咧？就係一個部門。 SB 咧就喺大陸嚟講叫傻 B， 傻 B。咁咧，然後咧就喺警總嘅軍器廠街嘅呢個 headquarter 嗰度有個部門。就好似劉德華咁樣，好有型嘅，著個西裝，然後掛住個證件，咁就喺前邊咧，喺個玻璃房裏邊行嚟行去咁樣。喂，大佬睇電影睇得多，睇寒戰睇得多啊，真係。SB 嘅人其實佢可以 attach 喺入境處海關㗎，佢唔一定係喺個警總嗰度翻工㗎。 第一、第二，其實佢係一個行動嘅 platform 嚟嘅咋。 嗯， 佢唔係一個常設，好似刑事偵緝咁樣一個部門坐喺警總裏邊㗎。其實係或者呢、這個毒品調查科咁樣，佢根本名義上係擺喺警察嗰度嘅咋。 嗯， 佢直接指揮嘅就係軍情五處，佢政治上嘅上司就係港督嘅政治顧問，就係、是、咁簡單。 即是说如果他有需要可以去海关可以去其他不同的纪律部队的话，那这个就是全面渗透香港的内政咯。 所以只有一个专人在这里、 啊、 你明白吗？将所有这些纪律部队或者专政机器的部门、 嗯、 他都可以坐个人在这里嘛、 嗯。 所以我说你以为 SB 只是在 HQ 翻工吗？当然、 啊、 不会啦。他 SB 他可以周围走的嘛，那些人。 啊、 那你然后跟着你整個咪就係一種嘅 rule by fear 咯，我就話、 嗯、 你頭先所講就係由恐懼嚟去管治咯，唔係講緊我哋其實， 嗯、 我哋嘅恐懼而家大家見到曬㗎啦，嗰、 嗯、 個威脅我哋唔准嗌乜，唔准嗌乜，唔准去邊度示威，唔准遊行，係、嗯、嘛？將來唔可以討論咩題目，但係真正嘅恐懼其實係喺政府裏邊掌握權力嗰啲人、 嗯， 你問我呢、這個先至 SB 最得人驚嘅地方。 嗯， 如果唔係，我唔會將一件陳年舊事，琴日攞翻出嚟講。其實就係邊一個人去收集嗰啲嘅高官嘅性傾向資料？ 嗯、 即係如果佢覺得嗰個國家安全嘅威脅、 嗯， 你覺得佢以為係阿黃之峰、張坤陽去同阿蘇拉文於傾偈威脅大啊？定係政府裏邊阿邱騰華同、 嗯、 美國嘅關係？你話邊個威脅大？如果對中共嚟講、 嗯， 我唔係話而家佢有問題，我假設啫，我都係。 嗯。 咁佢要監控嘅，你估佢監控阿張坤陽定阿黃之峰定阿邱騰華咧？ 嗯。 喂，如果美國佬要嚟查呢個科技轉移嗰陣時，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要拉到啦。 嗯。 嗰陣時，佢擔心嘅，我點知道你政府裏邊嘅人會唔會將邊啲轉移咗嘅技術通知美國佬？海關裏邊嗰啲人會唔會篤灰啊？ 嗯。 他怎會害怕我們？我們知道什麼？坦白說、嗯、是吧，我們只是發表一種主張，一個分析，實際上不觸動到他根本利益、 嗯、 什麼觸動到他根本利益？就是掌握權力的人、 嗯、 英國佬要監控就是華人的裏面提拔上去的人、 嗯、 他當他逐步本地化的時候，七十年代當麥理浩開始本地化的時候、 嗯、 同步就是加強對呢個嘅華人政務官嘅監控，然後跟住你見到佢甚至同阿習近平個伯爺講啊，同阿習仲勳講，我而家唔要情報委員會，每個禮拜喺港督府嘅 morning prayer 裏邊唔再有情報委員會啦、 嗯， 以示對中共友善，因為以前要六七嗰陣時候、嗯、要匯報嗰啲中共嗰啲間諜情報噶嘛，中共滲透啊嗰啲咁嘅嘢噶嘛，佢唔使啊，因為佢個重點監控嘅重點根本就係由七十年代開始就係 internal 包括係咩啊？反貪污捉葛柏啊、保釣啊、觀察社胡紅玉啊、陸公衛啊、零一老細於品海啊，係呢啲啊嘛。 嗯， 英籍高官裏邊邊啲係同志啊，邊啲係同未成年嘅男仔玩埋一齊啊，係要監控呢啲啊嘛。咁、你調翻轉啦，你話 OK， 而家同性戀非刑事化係嘛？冇呢啲問題。咁你要諗下中共concern啲乜嘢啦？ 嗯， 佢有幾樣嘢最 concern， 第一，英國擺咗幾多針仲喺度？ 嗯， 佢唔係講擺喺喂大佬肥佬禮嗰啲立場公開曬噶嘛？ 嗯， 佢個 Twitter 好似叫做 Donald Trump Safe Hong Kong 係嘛？ 係咩？ 我唔知佢開咗 Twitter。 哦，佢而家開咗咩公開信？ 係啊， 即係叫人哋寫一個公開信俾 Donald Trump 嚇。 咪咯，所以佢哋嗰啲坦白講擺喺甲級戰犯其實冇乜意思嘅，我覺得。 係啊。嗯， 反而就是他要找出，你看到《環球時報》呢， 嗯， 阿毛哥不知道有沒有講過那個百利茲的李亨利， 好像，咦，你說我李亨利，沒有 他不是拍了一張照片說 他跟他一起吃飯嘛， 跟周永康、 啊、 跟長毛吃飯嘛， 是 以此證明一個就是港獨，一個就是激進派，都是收外國勢力錢、 嗯、 他好像這個李亨利好像在廣州被人拉了的，就話佢係顛覆定唔知乜鬼嘢嘅。 嗯。 個大佬佢就咁行街行埋你身邊影張相都得嘅咯。 係啊。 這個、這個就是古惑仔橋段，古惑仔三隻手遮天有一個這樣的橋段，其實是 我覺得未必，這個是王夏衛戰略。王夏衛是什麼呢？就是攝石人嘛， 是吧？ 你黏過來拍張照片， 黏過來說有你有關，收外國佬錢， 就是這些東西，我覺得。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說一下，就是除了這些大媽撒的政治天真之外，要說一下跟著很多人關心的美國佬究竟怎樣，有沒有招出， 我都收到風，老蕭說收到風，我都收到風， 會不會出賣，會不會反制，是吧？最今日就風聲震天了，三大制裁措施將會短期內公布，休息一陣回來跟大家說。 會不會好呢？不要掛著他們啊。對啦，那裡越鬧一點啊，暫時不要會啊，將他們帶回家就行了，一於帶他們回家慢慢談吧。